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找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叫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袖一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想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7: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农历七月初七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哎，在这个甜蜜的日子里，我又回来了，我是男左沉默。 你得有日子没来了。 对，八月份应该是第一次。 而八月只剩下 这还有一次， 但下周我要休假。 哦，对，下周你休假， 所以这就是你八月。 八月还有个31号。8月31号是星期五。 哦，哎，我怎么感觉这个八月都已经快过得接近 人生了，不然差一点就改成了月份。 对啊，好吧，真的很久没来，所以呢，特别奉上一张自拍特写哈，或应该他拍特写，然后呢，整个状态像是刚刚运动归来是吗？ 对。刚刚去做了一个这个晚间的运动，因为最近天气都不错，所以就觉得哎，总是要跑跑步啊，健一下身，然后让这个夏天过得更有汗水味道一些吧。 反正在七夕的晚上坚持在户外运动的人也可想而知哈。一种悲凉感。 哎，我们两个就谁也别说谁了吧。 哎，我跟你讲，我今天晚上在一家餐厅吃饭，因为是我们单位附近的嘛，然后我是因为吃的比较早，大概我是5点去了那家餐厅，他们正常应该是5:30营业，但是因为我常去特别熟，所以他们就让我早一点吃。 OK。 然后他们就问我，你今天还是一个人吃吗？我说难道今天我就要两个人吃吗？我说我晚上还要上班。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职业的，但是呢，在我吃饭的同时，我已经看到外面在布置会场，就是现场。我说今天是有人包场吗？他说不是，今天就是要营造这样的七夕的氛围嘛。 Okay. 然后有气球啊，有各种什么节日快乐的一些点缀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吃了一碗乌冬面，然后还有我传统最爱吃的。毛豆还有鸡蛋羹，然后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夜晚。哎，但是心情还是 OK 的哈。 是，其实我今天在选歌的时候，我特意想了一下，到底应该带一些这个比较像我以前那种忧伤的歌呢，还是带一点甜蜜的歌？因为总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日子里边，还是应该带点甜歌的。但是又想了一下，你说今晚在这儿还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单身居多吧？ 就是也非常的苦，对吗？ 大部分朋友就是有伴侣的应该都出去约会了吧。 哎呀，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其实男左女右的听友，首先心态上，我这些年哈和大家在这个互动当中所体会到的还都是比较就是外向型的啊，就是有些东西呢还是能拿自己自嘲的啊，就像你我可以独自吃一个七夕的晚餐，可以独自在七夕的夜里去跑步，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一样，就当它是一个很普通的星期五的晚上，对吗？ 是。 然后没有人给自己买礼物呢，我们自己买，好吧，什么事情呢都觉得我可以来啊，因为确实相爱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当他没有来的时候，你总不能苦哈哈的天天在等着他吧，你还是应该甜甜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到了1619红，特别的夜晚呢，我们谈谈情说说爱。 好呀， 昨天晚上就是甜版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呢继续甜版，而且我特别跟陈默之前沟通，我说你带点甜蜜的情歌好吗？ 我今天真的有一些甜蜜一点的情歌的。 对，所以我这边呢也带来了一些很复古的 OK， 或者说大家一听到它就觉得爱还是这个世界上很美好的一件事情的歌曲。英文歌非常的经典，但是我们习惯于会叫它爱你在心口难开。 确实很 用这个旋律， 英文版听起来就是很 heavy 的一个感觉。 是的，我觉得在这一天其实听一些甜蜜的情歌，给自己的这个尘封的哈，或者说已经对他有点麻木的神经来点小刺激也是不错的哈。 是， 但愿呢这些甜蜜的情歌和今天晚上甜蜜的聊天，都会让无论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的朋友，都会觉得爱是这个世间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对吧？ 确实，其实当你说到这种感情的时候，说到了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自然会想到，其实每年大家可能都会有些机缘要去庆祝，比如说你的这种两个人的相识的日子啊，然后呢或者是真正决定在一起相守终身的日子啊，或者是这种像今天这种比较特别的甜蜜的日子，大家都会想要庆祝。但是他也给了我们这些单身朋友一些暴击啊，要提醒我们，别人可以过得很幸福，你呢，你过得幸福吗？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对我而言早就已经习惯了。当你习惯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它不再对你能够造成多大的这个影响了，甚至可能也会在这样的日子里给自己一些新的决定哈。而且我说过，水逆呢是到8月19号， 是 还有最后的一些冲刺阶段。其实大家在这个水星逆行的期间里能够体会得到很多突然间茅塞顿开的想法，就是以前可能在纠缠甚至在做犹豫哈， 是 突然之间觉得不破不立哈，人生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而且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要的东西确实是不一样的。我记得这位朋友应该曾经是我们的红人哈，他叫红鲤鱼与绿鲤与绿鲤鱼与驴牙， 好难念，他是一位红人， 没刀清楚我的舌头。他说呢，28岁的老阿姨觉得懂要比爱或者陪伴更重要。所以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真的有他当下的这种最珍惜的事情和重点啊。 对，而且包括今天我一点都不觉得说彼此一定要送礼物，彼此一定要这个晒出对方的什么转账或者是红包才显得这一天和自己有关。 是， 我觉得其实本来我想聊一个话题，就是你最羡慕什么样的恋人啊？你最羡慕哪一种就是婚姻关系啊？ 你呢？ 我真的说句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哈，就是这么多年来一个人，我觉得我最羡慕的就是在旅行当中两个人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哈拍出的一些让人觉得是非常幸福感爆棚的那些照片。 哎，真的， 我真的，我唯独看到旅行中的恋人旅行中的情侣，我才觉得那一刻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拍这样的照片该多好。 是，真的是这样。我曾经跟一对朋友聊过这个问题，他们说其实两个人旅行能够成为一个试金石，就是说在旅行当中很多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旅行后很多情侣都分手了。 对， 确确实实是这样，因为旅行把人生放大了，把这种规律性的生活变得不规律了，但是呢也会有更多的挑战。可是这些挑战当你能够驾驭的比较好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会更紧密。但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在这个挑战当中没有能够被管理得很好的话，其实两个人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裂痕了。 对，当我俩在说着同样的羡慕点的时候，肯定有些朋友说那是因为生活还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柴米油盐，然后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家里的各种负担啊，所以我知道这个现实有时候是容易让你清醒的啊，让你知道虽然你现在羡慕两个人，但是你知道如果一旦有了一个家之后，你所要承担的责任要多很多。 没错， 不再是你只看到了相片里两个人打扮得美美的啊，去海边啊，去高山啊，其实有太多在路上的争吵啊，或者是一些分歧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当这一切都还没有自己心里完全接受的时候，还是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 对啊， 我今天在上一档节目的直播帖中哈，也分享了一段我非常喜欢的话，就是相爱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愿我们在相同里看见爱，在不同里看见成长，在爱的滋养中越来越好。我觉得如果能够彼此都知道相同是幸运，不同是磨砺的话，也许两个人的感情就会走得更顺畅一些了。你我是没办法。 我们对自己怎么好像有一种放弃的感觉。 对，然后刚才我们俩还这个探讨一件事情哈，我说哎，明天我有个婚礼要参加，然后陈默说他也有一个，然后我们俩好像都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朋友的婚礼了。 哎，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要参加的是同一位朋友的婚礼，好不好？ 是，然后会觉得我们是人缘有多差，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邀请我们参加婚礼呢？ 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能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知道，就算的依然斟酌尝试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着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容年难挨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还轻声叫的城堡。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飘着，你知道世界被寂寞拥抱，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最深爱今生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个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拥抱， 小情歌， 哎，然后是来自一位老歌手啊，林忆莲的版本。 是啊，这个当初听苏打绿的小情歌，就觉得已经相当的撩拨人心了哈。再听到女生版的，而且林忆莲的歌喉是特别独特， 是 特别高亢的哈。 是的， 就是刚才听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声音一直在飘着，就一直都没有下来过，就是整个人的情绪是非常的饱满的。 哎，是的，就是在这种情绪高涨的这种感受里边，如果你能听到情歌的意味，就说明其实你对感情还是有期望的。 对，我跟陈默没有在一起参加过婚礼，真的，明天是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师弟的婚礼。 对， 而且我刚才在说的时候就觉得，我是一个真的上一次婚礼都得距离现在得参加婚礼啊都十多年前， 我也差不多。 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大家都不请我们参加婚礼呢？大概可能会觉得我们这辈子可能也够呛能结婚了。然后这个礼尚往来的可能性比较大，为了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红包成本呢，大概就不让我们参加了。 所以只能说明师弟比较看好咱们俩未来的这个前途哈、啊。 是，我觉得 分别的前途啊 ，by the way。 对，我们也去沾点喜气哈、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还是一个人？大概也是参加婚礼参加的太少了。 对，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多坐一会儿，多吃一点。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我们已经挑选出来了。 是的。 我们现在呢，每个晚上呢，都说这个评论哈、啊，就像一个小树一样，到底能长多高呢？我们希望它是1.2米的一个基础哈，然后希望红人能够把它就是精心的浇水培育会更高。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一位单身人士，他叫做越努力越幸运510。 哦，祝贺你。 对，应该是一个金牛女啊，510应该是她的生日哈、 嗯、 拜托你今天晚上担当红人啊，也希望这个七夕是你一个人过的最后一个七夕，好不好？这个明年啊就改变了，当然就算没有，对吧，你要有一种让已婚的也好，有恋人的人也好，

肯定是，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一个人的朋友，我觉得过得也挺好，特别会受到这个别人的照顾。比如说这位同学叫做 Eve， 他说呢，这几年一些朋友结婚，我去参加婚礼，他们总是会故意送我那个捧花，也就是结婚的时候新娘手里拿的花儿。我是一个天天吵吵着不结婚的人，所以就是还拿到这束花也觉得挺幸运的。 不是，就是新娘在这个向后抛这个花的时候得你得上前去吗？ 其实现在都是大家会有一些就是新娘的主观意愿， 指定的哈。 对， 我从来都不往前这个站的。 嗯， 就是这件事情早年间我去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感兴趣， 万一抛到你手上怎么办？你把它扔了 很尴尬。扔倒扔不了。我觉得还是你在这个年龄增长当中越来越明白自己要什么吧。 嗯， 这个很重要。我说过，有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是婚姻型的人还是爱情型的人。 嗯， 有的人不是婚姻型的人，他明明就希望爱情总是在他的生活中很浪漫的，或者说生活有一些情感的互动啊。 嗯， 所以他一旦融进婚姻他会很不适应。 嗯， 他觉得婚姻太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了。 是的， 所以希望自己知道你是婚姻型还是情感的这个恋爱型的人物哈。 嗯， 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知道另一半和自己。哎，如果我们两个都是爱情型的，那我们就好好谈恋爱。 哎，是的， 对吧？ 对，如果就是居家过日子型的，那我们就一定要让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对， 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了解自己然后了解对方，同样让对方也是了解自己和了解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最匹配的状态。 是的，今天晚上很多大龄剩女出来亮相哈。小蜻蜓E她说，我是2012年开始听男左女右的，我今天是第一次冒泡。 哦， 作为大龄剩女我今天是有点丧的。赶紧来沾点你们的正能量。这个其实我理解哈，就是人在25岁到23岁之间吧， 就恨嫁的那个阶段， 对对对，然后就是有可能一段之前的恋情突然间告破告吹，然后呢家里人又很着急，所以呢会出现哈自己心里乱乱的时候。而那个时候也是你的在职场中的上升期， 对， 或者说你花费时间要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两边都不顺。 对啊，什么叫上升期？我们想象一下，上山的路其实是特别难走的。 嗯， 所以在上升期里面，虽然你看起来是在往上走，但是那个路程其实挺艰辛的。如果工作和生活交叉在一起都在上升期的话，我觉得你的生活一定是有这种艰辛感，它太正常了。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写那本书《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 在很远的未来。 然后大家买到这本书的朋友据说有一部分还是蛮幸运的哈。 嗯， 很快就遇到了。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像我只是躲姑娘这位听友一样，还是在等608红前来报道，坐标杭州。 哇， 这几年从北京到宁波再到杭州，谢谢男左女右陪伴的无数个夜晚。可是啊，我等的人在哪里？在哪里？ 608红应该都是3-4年前的红人了， 太早了， 真的 早到已经真的忘记你有没有改名了，我都已经想不起这个名字了。 但是他还记得自己的这种红人顺序。 对，这就是我当年希望多少年之后哈，我们可能对于男左女右的记忆都是很片段的。 嗯， 但是对他们而言都是完整的，一个一个的完整加起来就是全部的男左女右 曾 经陪过的时光了。 啊，我记得有朋友会把自己的男左女右红人的序号写在自己的微博备注栏里。 嗯， 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空气当中飘过了一丝甜甜的味道，因为这是我们一起创造的集体记忆。 对，有人说男左女右还什么时候再聚会啊，我说分别的时候。 对， 当我们 一定会有的。 对，再不在电波中出现的时候就会聚会了。 好呀。 你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你的拥抱不代表一切美好。如果说梦想是一个气泡，至少我能够触摸得到。我眼睛看不见你的需要，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祈祷。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爱情的痕迹我哪里 候需要闭起了眼睛 take it. This one won't be on the radio, but I'm gonna sing it anyway, as if my last breath was today. It's way your cold and empty tomb. The sun shines through the window pane, reminding me you rose again inside of this lonely hotel room. And I'm gonna sing my lonesome song, remembering your 对啊，其实在这样的夜晚哈，如果在家里小酌一杯的话，听点这样的音乐，你会觉得很带气氛。 嗯，是啊，让自己能沉醉在好听的音乐的氛围当中，其实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紧张了一周的情绪可以因此慢下来，然后呢，那些可能会让你焦虑的事情，你终于可以在这个周末把它放下，至少是片刻性的放下。 对， 这样的话可以享受一个非常美妙的周末。 对，刚刚我们说过，大家老是盼着聚会聚会，因为其他节目可能经常聚会哈。 嗯。 但是男左女右的十周年聚会，大家也参加过了哈，有一部分朋友参加过了，就是我们的规格和标准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的哈。所以办一次大型聚会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于是乎呢，我们希望如果还有一次的话，就是我们真的告别夜晚的时刻哈。也确实年龄大了，然后呢，自己的这个脑子啊还有嘴啊，可能彼此的配合度一定不如从前了。 嗯， 所以希望自己能在最好的时候陪伴大家，等到我开始说话不利索的时候，我就做录播去。 说话不利索的时候， 其实真的你知道，在主持这个行当里啊，其实听友们都会有你的辨别力的哈。 嗯，当然， 就是你们喜欢听什么样的节目，这主持风格啊，语言的流畅度啊，其实你们比我们更清楚更了解的。 嗯， 嗯，如果有一天走下坡路的时候呢，就及时的哈下车，大家就 say goodbye。 哎， 当然一定会有更好的在夜晚来陪伴大家的。嗯，我觉得那一刻也不是伤感哈，而是我们都开始升级了。 嗯，对啊，就是人生我觉得一定是翻过一座山还有一座山，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件事情不会结束，它可能只是以另外的形式，另外的一种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 对，谢谢爱单车的小泽晨，他说作为医务工作者，很是能感受到每天熬夜工作的辛苦。 嗯， 他说我真的不想等男左女右这个参加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心里很伤感哈。他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有自己人生的安排。 嗯， 其实我知道，就是和医务工作者的熬夜比起来，我觉得你们更加辛苦。因为你们是真的是大夜。 对， 我这个熬夜应该是小夜。 嗯， 因为我有一次和我一个就是其他行业的朋友聊天啊，当然他不是太了解我的工作的状态，然后我说我上夜班，他说你上夜班几点钟开始啊？我说是晚上9点钟开始。 嗯， 然后12点结束。那你那叫什么夜班啊？他说我以前上夜班都是一下到早晨5点的6点的哈。确实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他们晚上就会有病人真的会有一些事情哈，要时时刻刻的警惕着。 是的， 不像我们下了班可能就回家休息然后睡觉，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呢也是跟音乐在一起嘛， 哎， 整个人的状态也会相对松弛一些。 其实确确实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夜班和夜班之间真的有蛮大区别的。所以一方面我们真的要向这些医务工作者们致敬，因为他们在帮我们的健康生命保驾护航啊。嗯，另外一个也提醒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能不去医院咱们就好好的生活，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这才最重要。 对，和有没有爱人比起来，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健康和有没有钱包鼓鼓。 嗯， 真的当你这两样都不错，然后在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有很美的那一刻，其实有些东西可来可不来。 是啊， 看星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为了遇见你我珍惜自己，我穿越风和雨只为交出我的心，直到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这未来值得去努力，为你。 这首歌呢，就送给刚才那些看过韩立书的朋友。 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 所以为了遇见你，你当然也要做一些努力的工作，然后呢，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让自己来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这样，当你遇到的时候呢，你才能真正对他说，虽然晚点遇见你，但是余生全是你。 对，其实这些道理呢，当你在字面上看的时候，你都觉得。哎呀，你们就是劝慰我嘛，就让我一个人，就让我这样这样。我觉得只有你实打实的在你的日子当中真的去做了，然后获得了进步啊，获得了一些变化之后，你才知道这样有多好。 是， 就像说实话，如果我没有写那本书，如果我没有去矫正牙齿的话，我其实不知道我的后来的人生，我的样子样貌和我的状态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对，所以我在 想的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啊。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很多改变。就是现在我最后悔的就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健身这也是我不止一次的在说，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这个可能也人生总是有一些 bug 吧。 那我觉得 很难达到了， 不如就自己承诺给自己一个时间，就是每天拿出两个小时来去做这件事呢。 拿不出来。 那你、其实你比一般人都拥有更多的时间。 不愿意， 你看， 就是每次做都觉得没有享受其中。 我觉得你还是没有遇到一个很好的教练。 对，我也现在我也在想，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教练，就是他没有让我爱上健身这件事情。尤其像我们这种怎么说呢，自己的主观意识挺强烈的人。 对， 就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得到你的这种持之以恒的热情和助力的话，很容易就放弃。 那太容易放弃了， 就是分分钟放弃哈。 对啊，而且给自己找的放弃的理由都真的可高级了呢。 对，我就觉得哎呀，我本来就瘦，哎，我就别动了，一动又消耗，我还不如就是让自己养胖一点吧。 你看都很科学的。 对对，所以人生呢有很多东西哈，但还是要去做。我属于就是有点遗憾，人生哪能全都完美啊，对吧？你肯定有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东西。另外就是我也很羡慕那些真的还有自己人生中很想学的学科，然后学一个硕士啊，或者是读博。我前段时间有个同事他就考上了博士。 哦， 那一刻我觉得他好厉害。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初中也很学渣，高中也很学渣，我甚至大学也都是很普通的考了一所大学。但是我后来考上博士了。 OK。 这个朋友跟我说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其实真的你不知道后来你的人生可能会大脑也会有二次发育，对吧？就是你的记忆力啊各方面都会因为你经常运用，或者说你的各种东西对你的一个提升的帮助， 是 你会开挂的。 对，这倒是，就是人生在不同阶段开的挂也不太一样。 所以呢，你不要因为现在自己一个人觉得好像太低谷了，什么都不如别人，恰恰是现在你有太多时间可以完善自己。第三十段见， 一会儿见了。 Oh yeah, and all my lif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the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Go.

手牵着手。 23:034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初七啊，农历七月初七七夕晚上的 NZNY 第三十段，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1619红啊，单身代表人士啊，他叫名，他的名字叫做越努力越幸运510、嗯。 对，祝贺您。 她是一个女孩子哈，我们现在呢也打开了她的这个微博的家门哈。他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167位人士， 来自山东菏泽。 对，而且可能是很喜欢刘同哈，他最新关注的是衣锦夜行的燕公子、哦、很多朋友都关注他哈、嗯、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他关注的人是谁呢，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你看， 嗯， 刘同，因为我看他最新的一条微博是跟刘同有关的哈，而且绝对是你们电视招聘咖的哈，都是熟悉的人物，你李想啊、陈坤、高圆圆。好，今天晚上就拜托你让我们的小树长得更高一点，目前看到的已经长到2.08米了，不错、啊、因为我和叶谦在这一周里哈也有长到3米的时候 哦， 就是都是他自己二娃老妇单身照。 那今天应该可以更高一点吗？ 对，我就有时候跟他合个耳朵啊，然后合双鞋啊，反正就是没有亮相。因为我说过了，现在目前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大阳伞啊， 嗯， 我是非常不愿意把它拍进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合照哈，这段时间呢就先这样吧。下面这首歌默默是经过我推荐他之后非常喜欢， 然后我就找了他的不同版本， 各种版本， 所以我要求韩丽帮我做一个连放，接下来两首都是这首歌，但是是不同的演绎方式。 在没风的地方照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所知也是你。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冬雪是你，春花是你，下雨也是你，秋黄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所知也是你。哦，哦，哦，是你。 下面请收听 女生版本的《往后余生》 送给你。 对，这首歌刚刚听到的是男生版本的，下面我们听到女生版本。不管你在歌里面想到了什么， 嗯， 但是你想到那个人一定就是你最爱的妹跑。 妹跑，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声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是会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后余生就送给你，我觉得其实 送给谁？我吗？ 送给懂的朋友吧，因为往后余生一定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孤孤单单， 对， 余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和你并肩前行， 对， 哪怕这个人在你的生命中还没有出现，或者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是幻象，又或者他其实只是隐隐约约的出现在你的面前，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在你丰满而又辽阔的人生当中，这样的一个人一定会出现。 对，我自己也跟自己讲哈，我现在是全力以赴的做我想做的事情，等我有一天我要调整我的整个生命状态的时候，也许很容易就遇到那样的一个人。 对， 现在可能就是你自己自身也在想，你不愿意去过两个人的生活。 当你看到一个人很好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担心自己其实还不够好呢？ 没有。因为你已经开始比过去的自己要好很多了。 对， 你不要去跟别人比，因为你跟别人比的话，你总是发现 不具有可比性的。 对，因为可以比你好的人太多了。 嗯， 人要优于过去的自己啊，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然后人要让自己更心安理得，人要知道自己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已经做得足够好。 对，而且我觉得慢慢的你要培养出一种自信，哪怕这种自信里带着很多别人说，哎，他这个人太傲了啊，他这个人怎么那么啊不合群呢、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当一个人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判断，有了自己的选择，有了你生活的一个取舍之后，你会知道有些东西一点都不重要。 嗯，确实 就是从你的生活的经历哈时间来说，有些东西不应该去打扰到你的情绪。 嗯，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听友，他说最近的状态特别的差，然后也不敢跟爸妈说，听了节目啊、听了我刚才我不知道是哪一句话哈，让他突然间有了力量，觉得一下子又想通了一些东西。其实这么多年来做晚间节目，我们希望做到的哈，也就是这样，能以自己的一点点经历，或者是我们分享到的一些积极的其他人的经验哈、让你在人生的成长路上少走一些弯路。 不过有些路呢还是要自己走的，就像我们现在可能极力的看到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就会想让他们少走一些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一样。但是时光倒回十年二十年，我们年轻的时刻其实也很讨厌那些想让我们少走弯路的大朋友。 对，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必然走过的一条路就是人生当中的弯路，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经历，自己去走过，自己去体会和学习，然后自己去受伤，自己去成长，自己去让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领悟。 就是归根结底哈，哪怕是爱情其实也是一个人的事情、因为多半都是你在与他的互动当中，你的体会决定你的感情的这种体会度有好啊有坏啊等等等等。我刚才还跟陈默说，就是以前爱情中受的伤，在那一刻简直觉得痛不欲生，恨死这个人，然后又觉得这段感情真的是自己不管是瞎了眼还是投入的不好等等等等。但是过去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你后来才会发现的一个意义所在。 对，这种意义有可能是正面的意义，当然也有可能是负面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得更长远去看的话，它在你的人生当中一定是促使你有成长、有变化、有体会或者有收获的一个意义。 对，我刚刚还在想，就是那本书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如果不是我在2012年经历了一些感情的重创，然后就是在那个阶段，如果我不写出来的话，我可能就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让自己勇敢的用一年的时间写出了20万字的东西哈。 对啊，坐在你旁边的南佐每周来鼓励你一定要这个笔耕下去，然后书出来的时候自告奋勇的以非专业姿态给你主持了发布会。 然后我的人生，你如果让我再写第二本的话，我觉得那种痛苦我没有了。我常常说，其实痛苦是最容易让人就是沉下来，然后又能够剖析自己，然后又做一些以前根本不敢去做的事情。 我认识的一位作家好朋友跟我讲说，其实在略带忧伤的心情之下写出来的文字是更优美的，而开心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呢，它往往在事后都会推翻掉。 真的是这样，我有一天重看了我过去写的博客，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我的文笔比现在好。因为那个时候你愿意去表达。 你那个时候是多伤心啊， 特别惨。不想童话王子公主很少戏剧收场，不是只要够勇敢够善良就会有仙女帮忙实现愿望。慢慢懂了，其实失恋是一种力量，因为孤独让人可以回想，是在那边该下车却没下，才到了一个不想的地方。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眼角， 回响。是在哪边该下车却没下，才到了一个不想到的地方。有时候醒了，那么轻飘飘的走掉。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成为寂寞城堡。 确实，这是一首王心凌很老的歌曲，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做《羽毛》。听友也是我们的今天晚上红人，越努力越幸运510也说，感觉好几年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我这首歌我没有记错的话哈，我当初是2001年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故事，我是在就是 Walkman 里面听到了电台里播放这首歌曲。 是的， 然后当时还不是音乐广播，是其他的频率，然后我当时听。爱是粉红的浴帽，就是我以为是浴帽了，你知道吗？是羽毛。然后呢，哎，我就觉得其实他说的，就是当时我也正好是失恋期，就是说失恋有时候是人生，他里面歌里面就唱到嘛，他有时候是对女人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哈。大概骑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如今在七夕的晚上哈，当自己已经过了40哈，人到中年的时候啊，再听这些歌曲。真的觉得其实也很感谢这个职业哈，让我在这个年龄段，已经是老阿姨的年龄段哈。 老阿姨 啊，其实是啊， 是 对吧？还能听年轻人的歌，或者说和你们一起追忆那些年轻时干过的事情，总是觉得还是很美妙的哈。并且年轻的朋友不会觉得我们说的离他们的生活很远，这就是我特别害怕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继续做下去，大家会。如果说我们之间的这个对话感有代沟了， 是， 你就觉得自己做不下去了，对吧？比如说大家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有一个红人，然后我们去他家里做客，他满就是第一个关注的人和最新关注的人那一篇里，我说叶谦你不见得会认识这些人是谁，真的。就如果我要不是每天看热搜看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因为领域啊太多了， 是 吧？就如果你不知道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你也很难在夜里和他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互动。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非要和20岁十几岁的孩子说同样的话，因为你们来听这档节目想得到的是一种更加的成年化，对吧？给你们一些大人式的一些经验帮助的东西。 我觉得人在不同的状态下会有不同的这种吸纳模式和给予模式。就比如说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话题，我们特别怕看到别人走弯路，但是其实你心里明确的知道自己以前也不愿意别人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你，但有的时候你就是忍不住要用这种方法去对待一些年轻人。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我觉得还是要让彼此的能量有互换的方式，但应该是一种合理的然后有限度的互换。 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妈妈让你穿秋裤一样，就是妈妈觉得冷你就得穿秋裤， 是的， 她总会告诉你，你现在不注意等你老了你就老寒腿。其实我跟大家讲真的是有道理，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没听啊，现在发现确实是，可能也是因为晚间节目做的时间太长了，也经常不运动，有时候会觉得腿有点疼的。 而且咱们直播间确实是太冷了。 现在好一些了，你看你都敢穿那个运动短裤了哈， 对， 稍微好一点了。 已经是慢慢适应了，但没办法，因为为了机器嘛，对吧？ 对呀、啊， 就是各行各业都有他的一些职业需要克服的东西。 嗯，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受人家喜欢，没有无缘无故的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都要付出。 就让我再听一首这个来自青春的歌曲吧。 那之前都不青春吗？听上去都很老迈吗？ 这首歌真的是唱给青春和唱给青春年代的。 对啊，再过半个月我们就将迎来全新的上大学来北京的可以听广播的朋友们了。 向前转动着时光，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生活里长，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但是片青春的书签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就要到开学季了。 嗯，是啊，而且这首歌的那部电影也会在开学季的时候上映哈、据说我觉得要去看一下，因为讲的是青春的故事。 对，青春的故事永远都会是每个人哈都很想去重温的。 嗯， 不管自己在青春的故事里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有的朋友确实不太愿意说话哈，可能永远都是班级的旁观者。 嗯， 但是他的青春里也有他的那些小秘密和小故事，那这些影视剧作品呢都会轻易的哈把它轻轻的又翻开了。 对，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是主角呢。 对，23:28了，第三十段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转个身一起到第四十段，希望我们的红人继续好好的工作。 嗯， 然后我们的小树会长得越来越高，现在已经是2.52米了。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

就算开心不起来，但至少也不把自己的不开心带给别人， 嗯， 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成熟的人特别起码的对自我和别人的尊重。 是的， 就是我们说的，你心情糟糕的时候，然后你就滚雪球的把这种糟心情再翻给别人。 哎，对的，不要把自己的这种坏情绪、坏能量散播给别人了。 对，今天晚上是谈谈情、说说爱，但是我们发现真的都是单身人士哈，大家都发表了一些自己生活的一个人的感触啊，或者是一个人的美好的，或者是生活的一些细节。 是的，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对吧？就是这么如常的往前走着走着，只要你不是那个我们常常说的，比如说天天吃零食、追剧啊，生活的大部分的重心都放在一些不会对自己的提升有帮助的事情上。 对， 就是你只要，当然偶尔追追剧、偶尔吃吃零食是没关系的。 又或者，其实你知道这部剧能给你带来能量，或者是带来一些知识，其实是可以的。 对，最近呢有一部戏哈，大家都在追，然后很热络，然后很多人问我你有没有看，我说我肯定会看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他都演完了以后 出全了再看，是吧？ 对，我是一个，因为我太知道，如果我现在追的话，你想我白天还有时间，我很容易就是。 对，你太容易就看过了， 看好多好多集不干别的了。 而我呢，其实等这个已经出到40多集的时候，我就进入了，因为我算了一下我的看剧速度，我觉得我应该差不多。 我想等休假的时候，有机会呢再好好的，真的沉下来去每天啊、有机会看很多很多。 嗯， 放假嘛，就是做点自己和生活工作的时候不一样的事情。 是， 下面这首歌。是今天晚上沉默带来的应该是甜蜜情歌， 有没有 之一， 感觉有一点耳熟。 甜的 低头沉默，安静的似乎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是否忘记我？再1万次你回过头，你会发现还有我。陌生的玩具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伤我绰绰有余。等待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天，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深浅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我几乎忘了最初那种缓慢时光的虚度，爱情疯狂的程度谁能预估，还不如麻木。也许你从不在乎陪我跳完最后这支舞，当每一天不能结束，我爱着你多辛苦。陌生的问句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伤我绰绰有余。等待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 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 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的老歌呢，叫做《扑火》。之前听到的陈默带来的是、 是叫做《何以爱情》，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歌。 何以笙箫默、 对，可能大家都看到过。 对，钟汉良的《何以爱情》。 嗯， 对啊，这个答案可能在每个人的心中哈。有朋友说，《何以爱情》就是精彩后的陪伴。 嗯 啊，这个大剑 NIC 这个星期蛮活跃的，我觉得陪伴真的是胜过千言万语哈。 对， 无论之前经历了些什么，但最终能够变成彼此习惯和陪伴，不离不弃，这个是最了不起的。 然后是彼此心里最踏实的那个港湾和依赖。 时间已经到了23:44了，今天晚上的节目还剩下13分钟的时间。其实对于一周的男左女右来说，也剩下13分钟的时间了。非常谢谢大家喜欢这档节目。 是啊， 不管留言不留言，我都有这种心理上的感觉，会有很多人在听，不仅在中国听，还有在国外，和我们有这个时差在收听的朋友。刚刚有一位听友就亮相了。好吧，在这个七夕的晚上，我来帮你传达一下你的心声。他说他叫做南溪小童鞋、他说丽，今天我不潜水了，我是2012开始爱上这个节目的。 哇，那很久了。 真的在生活中遇见了听友、听友哦，一个没见过的师兄，现在也在美国听着男左女右的。希望通过电波祝福他早日遇见那个非他不可的人。 哇， 想想很奇妙哈，我们在黑夜里做的一档晚间节目，然后在美国的朋友他们是白天时光里哈， 是， 而在国外这个七夕的概念大概就模糊了很多了。 确实， 虽然很多大品牌非常注重中国市场，真的我们已经发现这几年的七夕里好多品牌都已经有了七夕的特定的中国地区的指定的一些设计哈，一些非常好的东西。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就是这些七夕的东西不是只给那些有伴侣的人准备的，只要你能够消费得起，它就是跟你有关系的，对吗？不管是这个包包是七夕的，那块表是七夕的，只要你自己喜欢，你想买，你都可以攒钱去买它。 对，而且也不需要是这件事情是等着别人送礼物给你，其实很多时候自己给自己选礼物是特别幸福开心和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对，两个单身人士在这里呢，对所有的单身人士说哈，当你能够给自己买得起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别人送与不送一不重要，二来是你更想分享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且你注重的点也不在这里了，甚至你更愿意给别人买东西了，对吧？我常常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更省钱。这种东西就是可能情不自禁的吧。不是有人说嘛，如果一个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希望他得到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 对， 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哈，当然这个大的前提是你自己已经可以把自己想要的东西都一点一点的努力获得，对吧？ 而且真的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省钱啊真的不是目的，省钱可能最多就是我们的一种手段，千万不要把这种手段或者一种方式当作是人生的一种追求啊！你别忘了，其实你的人生就是要有体验，就是要拥有，就是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的这种拥抱。所以其实呢，该为自己去做打算和考虑的时候一定别手软。 对，而且我一直以来哈，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也和很多年轻的女孩朋友们说，在你年轻的时候，当然你喜欢穿很多款式，然后色彩变化莫测 ，OK。但是随着年龄渐长，当你参加工作以后呢，还是要买一些质地好的，甚至说可以少买一些，但是要买的精一点， 是， 让你自己的审美有一个提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钱能够带给你的这个物品，他的状态会越来越好了。 哎，真的是。 对，不见得是你曾经的那种今年穿完明年就扔，后年穿完大后年扔啊，就总是在这个衣污染的状态当中。我曾经读过一段话哈，我今天想跟所有的女性朋友分享一下，尤其是单身女性哈。她是这样说的，真的，我不是怕便宜没好货，是怕便宜太好用了，好用的陷阱从此适应了便宜的人生，再也没有用好东西过好生活的欲望。这话说的真的是挺扎心的哈。 对， 就谁都知道物美价廉多好啊。如果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很富足，就在一个同级别里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是多好啊。但是真的，你的好用的这样的状态 它会让你适应了这种人生，你就没有去追求更好生活的这种欲望和冲劲儿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对自己的了解上，你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道为自己的这种喜欢的事情或是东西能够付出什么和放弃什么，然后也知道自己不拥有什么其实也没有关系。当你很够了解自己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的人生其实反而会变得更丰满一些。 哇，这首歌都给大合唱了。来，我们起个头啊。 今晚怎么能没有这首歌呢？ 三二一，如果 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去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个无边人海里。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哎呀，这首歌真的无论是哪一个版本哈，都会让人觉得真的是一往情深。 是， 希望你遇到这样的人啊，无论最后结局如何，但最初的那种心动，还有让你突然间因爱而变成的美好感觉，它都会是你一生里特别特别弥足珍贵的东西。 嗯， 而且呢，当爱则爱，不要去考虑那么多附加的东西。 是， 因为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你能够遇到让你心动的人的次数只会越来越少， 嗯， 以至于到后来你发现遇不遇到都无所谓了。真的到了我们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我不遗憾，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真的该经历的我都经历了。你就加油吧。 你怎么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 我没有看破，是因为我在那些过程里没有拒绝，也没有让自己受过什么情感的一个什么就是压抑的感觉吧。我都还是比较当爱则爱的。当然就是也有痛过，但是过来以后会觉得那都是命运给你安排好的一些考验你的小障碍，对吧？ 你跨越过去了，你就又成长了，然后你是更明白自己了，对方也许没有什么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啊。 所以人生呢，最重要的还是拿得起放得下，在需要拿起的时候呢，我们就真心真意的把它捧在手上，但是到了不得不放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也必须告诉自己还要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绝不挽留。就是好合好散，年轻时不会散，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转身的姿态真的很重要啊。 其实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我觉得并不是鼓励你不去珍惜，反而其实是让我们更珍惜自己生命当中的拥有。 就是让你别怕去爱，就是即便分开也没关系，没有那么了不得，因为时间真的会冲淡太多。 是的， 时间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伟大的东西 啊！我的最爱的一首歌居然你带来了。 啊是啊，假如爱有天意， 这首歌特别适合作为今天的结尾歌。 对啊，那我们就顺应天意吧。天意难违，天意也是你能够去到哪里，你能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又有怎样的人生， 对啊， 最重要的东西。所以祝福所有的男左女右们都可以顺应天意，自然而然的活，自然而然的快乐，自然的过一生。 我觉得当你的一生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过往，并且有对未来的期待的时候，其实你会告诉自己，没有人知道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知道人离开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我们有限的记忆，有限的经历，以及有限的这些给别人带来的回忆，其实一定会是有意义的。 好了，今天晚上的七夕版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谢谢我们的红人，他让小树长到了3米03。当然，更多的也是很多听友们，大家的一起努力。祝你们周末快乐。晚安。 晚安。 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影响。